九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都系阿笋哥坐翻喺度嘅。 嗯，大家好。 我哋咁捻嘅态度，不过好过牛，直头阿梦都系上唔到嚟噶嘛。咁咧，因为挂住温女屌。 哇，多大个波几大？点啊？多大呢个？陈静咯。 陈静。 咪大个妹嚟咧？ 唔知喎，大波啊，都系着数好多嘅香港地。 咁啊，就个样衰咯。 屌你老尾，大波顶三样嘢啦，大佬。第一大波顶个样衰，第二大波顶个性格衰，第三样嘢大波顶个穷。屌你老尾，你生条女大波争好捻远噶，即系你发达都系靠大波，话俾你听。咁咧话说，我哋有个网友就同我哋讲，咁咧我哋第一百集录嘅咧就系呢个转变。咁我哋第二百集嚟嘅时候讲一集一成不变。嗱，呢个世界上好多嘢都系唔变嘅。第一样嘢我想讲嘅人格，一个人格咧系唔会变嘅。 点解咧？ 我话俾大家听，大家现眼报睇一样嘢，何鸿燊。我攞何鸿燊呢个人做一个例子啊。而家何鸿燊咪几房人一齐争钱嘅。何鸿燊啲人就话：，哎，我哋啲网友讲老人家几惨啊，又即系又俾呢家挟持，嗰家挟持。大家睇嘢唔好咁单薄。我介绍首先一本书俾大家睇。何鸿燊喺有生以来未做过一个咁详细嘅对生命嘅一个记录，对自己嘅一个检讨。佢喺黄沾。黄沾死咗之后，佢出咗一本黄沾再出一本书，呢本书系黄沾当年搞一间博益出版社时第一本出嘅书。 系黄沾出嘅博益出版社系。 同人夹噶嘛？同机边个夹嘅？佢第一本书为咗打响头炮而出嘅，嗰本书叫做《数风云人物》，三十几年前出，我有第一版。咁咧，嗰本书咧，话说咧，点解会我会睇到？我好细个已经睇咧。话说我老豆当年买，以为数风流人物嘅咸嘢，黄沾出噶，老系都买啦。翻到嚟睇错字，咁啊等喺度。咁我咧系中学中一嘅时候，我已经睇嘅呢本书。咁佢里边阿何鸿燊讲自己好多嘅经历，同埋检讨翻自己嘅生命，系佢咁耐以来未做过一个咁详尽嘅检讨嘅。佢亦都。话到明唔会再做噶啦，咁系黄沾同黄沾倾嘅一个倾偈嘅记录嚟。何鸿燊呢个人系一个狗閪出身，个脑转数好快。佢今次喺四房人之间，你估佢真系咁捻戆鸠？俾呢一房挟持，俾嗰一房挟持，俾呢个骑劫嗰个骑劫，何鸿燊根本冇咁嘅事件发生，佢仲要利用埋你几房人。一样嘢，何鸿燊明知自己个体能、个体力已经负荷唔到，但系佢个脑筋仲好清晰。佢喺呢房，佢对人就讲人话，对鬼就讲鬼话。点解？如果佢分咗一啲钱俾一二房，我谂佢可能死喺二三房啦，就可能死喺一二房。个死法就系、是、屌今日老豆唔知点解自己冲凉就浸卵死咗，因为老豆再碌落楼梯又瓜卵咗柴，老豆唔知点解用电风筒漏电电卵死咗。你分卵咗钱啊嘛，咪死咯。佢咁多个仔女里面，我谂唔会有一个仔女，我好夠胆讲，就系、是、为一啲钱，唔为啲钱为亲情。嗱，笋哥如果系一二百万。或者是二三千万，可能我都是顾亲情，不顾感，即是不顾啲钱。但是现在讲的是几百亿的王国，几千亿的王国，我哋不会想这些是吧？ 嗯哼， 因为个钱大多一样嘢可以买咗你个情感出嚟，同埋你唔好话啊，老豆你爱我爱我，你又不会有二三房啦，系嘛？爱我你又不会有四五房啦，即系你不合理。咁所以仔女对佢的感情有几深，我想仔女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即系价钱喺度， 佢同埋留意咧，有钱人讲嘅嘢都系假嘅、啊，所以佢第一句说话就系好爱我屋企人。 呢啲嘢一定系假噶啦。咁佢嗰个情况就系对一房咪讲鬼话，对二房咪讲人话咯。佢点解要咁做？亦都点解要轮流去每一房人度？就系、是、因为佢要保住自己条命。我去一房人讲第二番说话，咁我可以保住自己条命去第二房，第二房我讲第三番说话，我又可以保住自己的命。你唔通而家叫佢去嗰啲乜撚嘢家庭冲突嗰啲庇护宿舍啊？屌你老尾，你去得到先得噶。我话俾佢，我话俾大家听，佢而家出街，屌你老尾，或者佢去第二啲屋企人住，我谂佢危机四伏啊，瞓都唔撚够胆瞓啊！你唔惊个仔勒撚死你啊？我勒死你又点啊？我攞枕头焗死你又点啊？啱唔啱先？医生嚟，我 call 埋医生一齐焗添啊！喂，医生嗱。 五百粒，攞枕头一齐夹捻死佢。五百粒、三百粒都有人做啊！你信唔捻信啊？好现实嘅事啫嘛。我帮佢急救 call 埋十字车，哎呀，我帮何生急救紧嘅，急救紧嘅时候呕血死捻咗，屌你老尾啊！仲要上私家医院添，即系你呢啲嘢，你完全系可以用钱解决，因为佢个钱多到一个地步，系可以冚到好多嘅问题。 你讲真啊，何生都闻到棺材香啦。 啱啊，所以佢就用呢种方法。去到一房又去二房又去三房又去四房，佢唔係俾人挟持。 而家有個好處嘅，啲嘢爆曬出嚟嘅時候，大家唔敢做得太核突。 啱、啊，亦都唔敢做低佢啊嘛。 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安全嘅手段。 啱啊，你估佢聞撚到味啊？佢就係聞到味，自己係喺屋企受咗一個危機，或者係受到個生命嘅威脅，佢咪將間嘢養出嚟咯？你估佢傻噶？梗係唔係一二房養出嚟啦？係佢養出嚟啊！洪生自己，我哋唔好睇一個老人家話啊，係喎，佢已經老啦，之前一個人的性格是不會變，他是一個狗卵出身，他你想想咁多人想做到，我都做不到，為什麼他做到？因為手段獨立，最稀的才做到的嘛，這些東西。你不要說他啊，為什麼他做到賭王？因為他做慈善做得多，因為他愛世人啊，那個愛心太偉大，我屌你老母啦，你說這些你是不是瘋狂先？因為他是最卵狗稀那個，做事最卵心狠手辣那個，他才坐到這個位置嘛。你想下一个心狠手辣做衰嘢做一半个世纪以上嘅人，佢会唔会老来嘅时候我俾人挟持我好卵惨啊？屌你老母啦！你讲咧冇卵讲啊！佢一定系精心计算呢个阴谋之中嘅阴谋啊！ 不过都几可怜啊！坦白讲，即系呢件事要，即系佢要靠用呢种方法嚟保护自己啦。 啊、 即系代表住咧，佢其实系连一啲近身嘅人啊， 都信唔 过。即系嗱，你老婆可以信唔过？仔女有時即係你講真，經營咁大嘅生意， 更加順過啦。 你啲細路一定係成日見唔到 啊， 根本就係有個即係有個老豆，但係冇感情。 係。 咁你話講緊咁，但係仲有同你打江山嘅兄弟啊嘛？ 邊信得過？ 梗係戰爭裏邊嘅時候，然後全部死撚曬啦，即係同你打江山死啊死你先咁 啊。啱啊。 不過你好少聽喎，你譬如話李嘉誠咁樣，你會知道啊，佢有咩蘇澤江啊，即係你會知道佢有啲大嘅左右手嘅咩。咩霍建宁啊？ 你睇下嗰个数风云人物啦，何鸿燊又瘦，但系都唔信人嘅， 系咪？ 系啊， 因为你见到阿何鸿燊咧，你从来冇听过话， 冇噶，何鸿燊 嗰啲咩，全部系咩二太啊、三太、四太。 何鸿燊永远唔信人噶，因为佢俾人出卖得多，何鸿燊系一个唔信人嘅人嚟噶。咁、你谂下，佢身边亦都冇近身，亦都冇一啲亲信嘅时候，讲真，亲信喺呢啲位置，你都临到棺材香嘅时候，我梗系搞捻掂你啦，屌你！我仲同你讲呢啲啊，最现实。我讲一个例子，有一日你同何鸿燊喺荒岛嗰度，屌你老尾，突然间两个人流落荒岛，你唔会同佢讲啊何博士，屌不如咁啦，我孭你出去啦，或者我带你游水离开呢笪地方啦。屌你老尾，鱼啊得一条，屌你老尾，唔系我食啊你食，你老母閪你食屎啦，我唔勒死你，啱唔啱先？最现实啊呢样嘢，我俾你食啊，俾条捻你食啊得。一系就夹生饿卵死你咯，屌你唔通仲救你啊！你救我出去啦，笋哥，我俾翻两亿你，屌你啦，救你出去，你俾翻两亿我，你俾粒子弹我有份，我啊肯定唔卵信呢个乜柒头皮啦！即系等于有啲老细同你讲，喂啊九护士啊，喂你搞掂单嘢，我升你职，升你老母啊，搞你自己搞紧掂佢啦，你真系傻啊！ 即系咧呢个，即系喺商业世界里边咧，其实应该系冇乜忠心可言。 冇， 即系呢个嗱，你譬如话旧时嘅旧社会。你是做一个王同皇帝打工的。 是。 那你都是想着可能你心里面都会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是有利于黎民百姓的。 是。 那你对他忠心是想着为大家好嘛。 对。 那你以前读书读到上脑的时候你觉得为大家好是一件好事嘛。 是。 那你整个由你的教育的思想到个结果都是这样的时候。是。那你有忠心是应该的。 是。 但是在一个商业世界里面呢你谂住去打工嘅时候就系为钱咯， 啱啊！同埋你何鸿燊冇忠心，大佬佢开嗰间赌场啊，唔系中华三院啊，大佬你话佢忠心，即系你对其他人系做一个伤害。 即系仲有讲紧系，即系你做得呢个生意嘅时候，都讲真，即系 偏门嚟噶嘛。 即系已经系叫做即系杀人老豆千千万啦， 啱啊， 都唔系啲咩干净嘢。 系啊，屌你话俾佢听，哎呀，我对你个事业真系好忠心噶。 即系何生同埋佢嗰个澳门嗰个黑社会嗰个组织有冇关系嘅咧？ 嗱，何鸿燊咁耐咧喺数风云人物里边佢讲啊吓，呢、這个世界冇黑社会，佢亦都唔相信黑势力。点解？用钱去解决问题。你喺我门口掉手榴弹，我搵翻人去你门口掉手榴弹。你搵人斩我，我搵翻人斩你。你揾乞衣嚟我门口乞食，我揾俾啲钱嘅乞衣嚟翻你门口乞食，用钱可以解决问题啫嘛。 你要买起我，你找个杀手买起我。而家殺手都係我收錢噶嘛，殺手唔係收嗰個甜筒，或者殺手唔係俾你兩屌兩下屎忽。哇，筍哥你條撚真係正，我再俾你屌多兩撚好啦。咁我而家即刻俾紅身懟冧佢咯，冇快再俾你屌多兩下屎忽，冇呢嘢噶嘛。你個殺手嚟到或者殺你之前，人哋都會價一價嘅，大佬。喂，阿何老細，有人叫我冧你喎，五嚿水。喂，不如咁啊，你俾六嚿。我即刻收皮啊！哦，咁我俾六嚿你，屌你老母！用钱解决到问题就唔系问题啦，所以冇人会做呢啲咁样戇鳩嘅嘢，黑社会更加唔会做啦。为钱我做呢嘢做乜啫？啱唔啱先？所以洪生咁耐以嚟，佢都讲同黑社会嘅关系就系、是、都话打工啫嘛，钱嚟嘅啫。我俾钱你，你咪去做咯啲嘢，工具一种，冇任何问题噶。同埋而家啲人冇忠心可言噶啦，你講出嚟都俾人笑啦，屌你！你講就得，做啊，人哋會問你，咦，係咪弱智啊？呢個細路，屌你老尾，而家就弱智兒童參加社會 嘅。所以即係而家，所以你話網友話有啲咩嘢係咩係唔會變啊？ 啊， 即係咧我覺得去到而家呢個世界咧，有一種嘢就係、是、即係冇忠誠度咧，係 唔會變嘅。 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個目標好簡單，大家一齊共同尋找利潤。即係當然啦，大家個尋找利潤嘅過程裏面咧，有好多譬如話，我會有時候我會讓下你，或者你有時候會覺得我做嘢嘅時候好聰明，所以你會欣賞我。但係嗰啲聰明同埋嗰啲欣賞，或者係嗰種大家建立嗰種感情咧，係唔可以大過揾錢嗰棟嘅。 啱， 因為你揾錢最尾就係、是、你就係要去。找一個交換價值翻嚟，我就係要拎嗰啲錢變成我爸爸媽媽嘅口糧啊，我養我老婆仔女嘅口糧啊，或者係可能係買靚衫 whatever 都好，咁嗰啲嘢係唔會重要得過我要處理嗰個任務噶嘛。所以其實我近排都有思考過呢個問題啊，點解我哋要有，即係點解我哋諗住辭工嘅時候咧諗啊，即係當日我諗住點樣對你咁樣，你今日咁對我咧咁樣，其實呢啲嘢都係無謂嘅，因為咧你其實咧，真正嘅情況就係老闆其實對你嚟講亦都係一個，即係老闆對你嚟講係一個工具，工具老闆對佢待你亦都係一個工具。 啱， 其實係大家互相對方揾著數，所以佢並唔存在一種忠誠度嘅嘢喺裏邊。 嗰日我聽收音機，就阿周海剛做節目，有條女係打上去就話。啊！好老細啊！屌你老尾，同佢打咁耐工，我對間公司如何忠誠，如何掂？佢炒我啊，又點點點？我嗰日同佢講，我已經攞埋把刀仔翻嚟噶啦，我都唔知道會自己做啲咩嘢嘢啊！你打工啫，我以為你跟撚咗邪教添。屌你老尾，打工大佬，打工係咩啊？人哋俾個任務你，你做好之後收錢，你唔好投注感情嘅大哥，你唔係咁撚癲啊嘛？你唔通間公司做得好，老細會同你分身家？ 其實你知唔知點解夥計會同呢個公司會產生感情咧？ 唔知啊。 其實咧，好容易明白咧個觀點，就係、是、咧、啊、如果咧，譬如話你買產，你十蚊五個產，佢俾五個你，係，咁你同佢冇感情啦，係咪？ 係啊，係。 如果咧有兩個情況，你會同佢產生感情嘅，感情係泛指咧，唔一定係一種正面嘅感情啊，你可能同佢產生負面嘅感情啊。佢俾多一個產你，或者佢俾少一個產你，兩個情況你都會同呢個賣產阿婆咧產生某一種感情嘅，你可能會想屌佢或者俾佢屌，係咪先？咁而家咧翻工咧，譬如話如果半斤八兩嘅話咧，基本上咧大家翻工發份工咧，你知唔知去到呢個年代，所謂按章工作啊？竟然變成咗一種工業革命啊！我點解即係話俾老細，我今日翻工按章工作啊？老闆係覺得喂冇搞兩錯， 係啊，拗拗。 咁但係咁你幾時點解要做多嘢咧？你做多嘢嘅時候咧，咁做多嘢一定要有做多嘢嘅管治方法噶嘛？我點樣可以俾十蚊兩萬都多過產咧？咁一係我對你好啲，係。咁然後夥計咪覺得自己受到重視咯，咁一係咧，佢俾少啲，俾少啲呢招先牛肚喎。我俾少，我仲要係，我仲要對你衰啲，仲要你做添。咁你慢慢一個人係會被抑壓嘅，一日多嘅時候，你個奴隸性格就會出咗嚟噶啦。你咪繼續不停咁做咯。咁但係你就會覺得，哇！我終於含辛茹苦咁樣捱完一年又一年咁樣，都要俾人炒喎。 一屌！ 咁你咪發癲咯。即係咧，所以咧，點講咧？即係各位打工嘅朋友，其實心裏面經常保持住按章工作嘅心態。 啱啊！ 咁樣你又唔好覺得攞緊佢著數，而佢攞你著數嘅時候咧，記得如果有可能嘅話咧，就盡量 四撈咯。 係啦，譬如好似我老細咁樣，有時都好撚鳩事嘅，翻到嚟嘅時候話，斟杯水俾我。 你頭先講咗名，幫我 cut 啦佢。 咩啊？ 我你頭先講咗名，幫我剪啦佢。 哦，係咩？好啊，即係佢會話：喂， 阿順哥， 阿順哥，屌攞杯水俾我咁樣，老細咁樣。即係哎呀，又開名。 唔緊要，我剪啦佢啦，因為錄咗咁耐，你冇得 cut 喺度。 係啦，即係我都會叫我夥計搞掂佢咁樣。咁咩意思咧？就係、其實嗰、那個即係你一定有一啲手段咧，可以令到你嗰個壓力咧轉化成為一個。即係令到你個壓力降低咗咯， 係 啊，即係嗰件嘢只要唔係你做嘅就冇事咯。你咁可能你個夥計又覺得好唔強喎，係咁，然後所以佢對老闆嘅忠誠度又高啲咯。點解咧？因為我今日咁低微嘅身份，我竟然可以斟一杯水俾大老闆。有啲夥計係咁撚，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今日老闆竟然要我去斟水喎，我今日都係覺得受寵若驚。 係屌，有咁嘅人嘅我見過啦，屌！ 咁所以咧就係、有啲咩係唔變咧？就係翻工按章中國。按章工作呢樣嘢咧，其實有時佢可能有害於你去提升一個更高嘅職位嘅。 係， 但係真正去揾錢同埋提升職位咧，並唔可以靠同一間公司。 啱 嚇，所以如果你諗住對呢間公司好，或者你有忠誠度，而令到你留喺呢間公司嘅時間較為長嘅時候， 係 呢個係錯嘅。 啱，同埋一樣嘢啊，人哋俾著數你嗱，我出嚟打工咁耐，有一樣嘢，我係第一間公司學翻嚟。人哋俾著數你唔好要，嗱有啲咩著數咧？成日同佢講，喂阿九護士啊，喂你啊今日都做得好多啊啲嘢，或者點點點點，喂大家一齊時間，唔識。咁咧，喂阿九護士啊，喂阿老細買一啲嘢翻嚟，喂大家翻，唔要。喂阿九護士啊，喂你今日做得辛苦喎、啊，人哋唔做嗰啲你做埋佢，哦呢啲我應該做嘅，我做多少啫。喂老細咧，今日有啲咩啊？唔要。咁嘅時候咧。你就分分鐘同老細亦都產生唔到感情，咁老細亦都同你產生唔到感情，知你真係為翻工而翻工，為打工而打工嘅話咧，第一佢唔會同你講更多額外嘢，第二樣嘢佢未必會俾更多額外嘢你做，做掂所有嘢就收皮啦。第三樣嘢佢明知你個撚樣咧喺度做嘅時候咧，都係為咗份人工或者係為咗前邊一啲嘅利益，唔會為咗升職之類之類嗰啲，或者喺度鬥一踏腳石嘅話，佢亦都唔會即係。即係放太多投注太多無謂嘅手段喺你身上邊， 咁咧，你都要俾老闆認識到 你係一個咩人，啱、所以呢招咧好堅。我話俾你聽，我喺政府工作呢幾年來，我完全用呢招嘅時候，老細唔敢俾額外嘢你做，老細唔敢俾其他一啲大嘅，即係唔係你嘅職係要負責嘅 program 你做，你俾著數我唔要。你俾硬嘢我食，譬如我哋有啲咩硬嘢，一啲好即係好 hush 嘅翻工嘅時間啊，一啲 duty 嘅時間啊，我哋係好 hush 嘅 duty， 你俾我照翻，你俾啲難啃嘢我照啃，你請嘢食我唔食，有咩聚會我唔去，有咩著數我唔攞，個老細見到你咁，都驚嘅一樣嘢就係、我下次俾 hush duty 你唔翻，屌你或者你突然間甩底， 都有時。翻工嘅嘢，即系点讲咧？你都要取得一个平衡咯。就系、除咗你要有一个你因为翻工嘅人黑口嘅面，你自己又好冇瘾嘅嘛，系咪啊？ 唔系、哦，即系 始终都系人生苦短啦。你日日都系对住人哋唔开心，人哋对住你又唔多高兴咁样。即系除非你天生中意做敌人， 天生中意喺面啊！ 天生中意敌人，我天生就系一个敌人。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普通正常啲嘅人咧，其实即系。古人有句说话，今日都仲啱用，即系君子激之交淡 如水。啊呢句说话，笋哥讲完之后，我自己内心里边盘算咗好多日。 好似咧，你留意一样嘢，有啲人咧请你食烤胶，唔食就唔俾面， 系 咪食一粒咯？唔会洗，又唔使洗嘅，系咪先？ 啱， 食一粒，你又唔会多谢佢，系嘛？即係盡量保持住呢種食一粒 食一粒嘅心態啦，屌、 有藥食少少 啊！ 呢個有 pizza 半件， 係啊， 有開曬曬茶雞翼食咗未？ 食咗，等佢上咗。有冇？我同阿順哥食呢個 pizza 涼粉，嗰個衰仔同我講：，哇！屌你，我食咗好撚多嚿木瓜，啲木瓜未嚟喐過。佢成嚿木瓜系原状排喺度，一半木瓜佢话食咗好捻多嚿，我唔系话顺哥喐都你一个，你话食咗好捻多嚿，屌！ 即系我觉得点讲咧？嗱呢个年代，即系一定即系有样嘢，虽然佢唔系永恒不变嘅，但系好似短呢几年里边都唔会点变，就系、你嘅工作岗位。我觉得而家似乎我哋因为个社会发展得好劲，所以咧成个结构里边咧冇乜。 即係你譬如話好似以前講緊咩九七年代嘅時候，啲人移撚曬民，啲專業移民咪走撚曬。 係啊係啊，嗰段時間突然間好多位俾人升 咁下邊嗰度咪有好多班人仔上咗去咯。 啱啊。 咁但係而家咧，喂，你根本冇乜位俾嗰啲人走嘅喎。 冇啊。 係啦，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即係 其實九七都一個好偉大嘅轉變嚟㗎。 係啊，即係你講緊係 令到一班人突然間升曬上位。 係啊，有你冇錢嘅時候冇錢事啊，有錢嗰啲人蝕撚曬。 屌幾撚開心啊嗰陣時。 咁然後啱啱即係吹風吹到你咁樣，其實你都係叫有機會咯。 啱。 但係而家你講緊做老細，佢唔係有時你試下企喺佢個角度去諗，我有位其實我想俾你上。 係 點解？因為你上我揾緊多錢。 啱。但而家嗰啲錢都揾唔到。 啊，點解我呢個冇係因為我冇辦法俾你上，因為我生意已經停滯咗。大家都要有一個樽頸位，樽頸位係咩意思啊？你每日如果你開雲吞麵鋪，你只係賣到500碗雲吞麵。 啱。 你要提升10碗啊！嗰個難度咧係相當高嘅。 啱啊啱啊！ 即係你由第一碗賣到第五百碗，嗰個旅程可能都係辛苦嘅。 係。 但係你做得到。 係。 但係500碗去到到700碗咧。 係。 太困難，而家你就係企喺500到600呢碗雲吞麵嗰個位，所以你永遠喺個企業裏邊，你係一粒細嘅螺絲咯。嚇，你只係望幾樣嘢，一係咧就大屠殺。 屌你啦！一係無啦啦小衛星撞撚到落地球，死好撚多人啦！屌，仲有一樣嘢唔變嘅就係愛情。啲人成日同我講啊，九護士呢個世界有冇真嘅愛情？我想同大家講呢個世界。愛情是一樣很有趣的遊戲，愛情是一個資源共享的遊戲。如果你沒有資源和人共享呢，你都不用指人愛你。第一，第二樣嘢，你話啊係，有些愛情不是咁嘅，係啊，拍戲嗰啲咪唔係咁咯。你試下，你又性無能，又盲眼跛腳，冇錢，屌你老尾，有人中意你唔撚係哇，細佬，你係咪有病啊？啲人話唔撚係喎。我睇嗰、那個有一個人咪冇手冇腳嘅，冇腳嘅正 石個頭啦。 係啊係啊係啊，得個新個鬼佬咪嚟做宣傳嘅，成日都。佢話唔係喎，佢成日宣傳一啲好正面嘅思想，神愛世人。你都知啦，佢係宣傳啦，佢係一個工具嚟噶嘛。佢係一個教會嘅宣傳工具啊嘛，細佬。佢擺出嚟係一個宣傳嘅閃波力啊嘛。佢嘅生存原因，亦都點解咁正面，就係、是、因為佢係一個宣傳工具嘛。你真係見到佢開心，你先要同我講嘅。屌你，你唔好話啊，係喎，佢講喎，佢講你係信，俾人講你係信人，屌你係痛嘅細佬，屌你老味，你知唔知佢背後收攬咗幾多錢？背後有幾多添人灌輸一啲正面嘅思想？有幾多臨床心理學家或者佢食撚咗幾撚多開心藥，先走出嚟講呢番説話？全部嘢你係唔知嘅。第一，呢個係一個陰謀。点解一个阴谋坤你老母系信教？点解坤我信教啊？你知唔知信教而家去奉献嘅细佬？你试下而家去教会，我冇奉献噶，我谂住嚟听道理。第一日啊，可能听你讲嘅，屌你老尾，十几日你都系咁。喂阿哥啊，教会逐你出教啊，真系个教会离弃你啊，顶唔你信，顶你唔捻信，上帝都离弃你啊，细佬。即系呢个世界好捻现实嘅，有啲嘢你唔好话啊爱情。是一样好撚伟大嘅嘢，我识有啲姑娘啊，哇！我哋为教会做啲乜做啲乜，唔系话喂，屌你，不如你同我出下 笑。姑娘系咪嗰啲咩 姑娘啊？ 哦，即系医院嘅姑娘。 医院姑娘。 哦，啲鸡窦嘅姑娘。 唔系，我真系想话，喂，姑娘话点都系啦，你不如同我出下笑，俾个屎忽我屌。 舍身取义啊！ 我都好需要啊！呢啲屌你老， 嗰啲唔系性爱难丁格尔咧？ 我好想有呢啲啊！屌你老母，你戆卵鸠啊！你话帮我教会做咁多啲咁嘅嘢，爱你啊！屌你老母，你试下唔卵俾钱，佢问翻教会借钱啊！嗱，你话你同佢讲，喂，教会啊，阿牧师啊，我每个月都奉献十分一人工，我而家失业，可唔可以攞翻两个月我啲奉献使下？佢即刻俾个屌你啊！佢俾个屌你嗱咁样样，都戆卵鸠，佢都同你讲，阿细侄，不如咁啊，你试下骑下土，上帝帮到你。 即系嗱，我哋都有时真系讲真，真系唔可以否认。我哋呢个世界真系，除咗有好多谂法之外咧，即系大家每日都发好多白日梦之外咧，其实系靠好多嘅物质支持嘅。 系 啊，而你见到最少啲资源嘅人，佢个讲嘅大话嘅能力就越高咯。 啱 系啊，不过为咗呢个今次200集，我要选择一个比较高雅嘅方法去完结呢一集。呢个我想讲一段咧，呢个柏拉图同埋呢个苏格拉底嘅对话，咁咧有一次咧，我柏拉图咧就问阿苏格拉底啊，究竟爱情系啲咩嚟嘅咧？苏格拉底咧就话，你入去呢个花丛里边咧，去摘一支最靓嘅花翻嚟，咁佢又搵咗几捻日翻出嚟之后咧，今日 阿拉图，你呢个揾到啲咩翻嚟？冇啊，揾唔到。 啊， 跟住咧，佢话爱情咧就系咧，你即系机会咧，通眼都系，但系往往就好容易错失嘅。 系。 咁然后咧，咁佢就问：咁咩嘢系婚姻咧？跟然后咧，佢话：咁你去入去入边去摘一枝花出嚟，咁佢行咗一步就走。跟然后咧，佢话：嗱，拉图，即系呢一个结婚咧。就是咧，系一个命令嚟嘅，即系总之叫你，你就做啦。 哇，真系惨啊！屌， 第三个咧，先系我今日想讲嘅，即系咧呢个呢、這个讲法，其实咧虽然都有啲模棱两可，但系我觉得咧符合今日个主题，就系、是、都系比较一个系唔变嘅呢、這个观点。咁佢就揾阿拉图咧，又走去入去森林度，咁阿拉图咧就问咩系人生嘅意义咁咧，佢話咧，咁你入到去咧，去揾一朵靚嘅花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咧就今次又見唔到佢行出嚟，佢行翻入去個森林度揾阿拉圖。咁然後咧，阿拉圖咧就原來扎咗個營，就喺個花隔離嗰度住。佢話咧，呢、這個咧，佢話你終於明白咗啦，即係咧呢個人生嘅意義咧，就係在於邊行邊睇邊諗。係啊，就係、是、咁。所以各位呢、這個年輕嘅聽眾啊，去到呢個年代，我諗都係邊行邊睇邊諗， 真係冇咩指引就點嚟啦。好啦，我哋二拍就係咁多，拜拜。大家好啊，今日牛醫生與狗護士嘅錄音時間又翻嚟啦，都係阿筍哥坐翻喺度嘅。 嗯，大家好。 我哋咁撚嘅態度，不過好過牛，直頭阿夢都係上唔到嚟嘅話，咁你因為掛住温女屌。 哇 ，Dada 個波幾大？點解啊 ？Dada 呢個陳靜咯。 陳靜。 咪大陸妹嚟咧？ 唔知喎，大波啊都係著數好多嘅香港地。 咁咪得個樣衰咯。 屌你老尾，大波頂三樣嘢啦，大佬。第一大波頂啊樣衰，第二大波頂啊性格衰，第三樣嘢大波頂啊窮。屌你老尾，你生條女大波爭好撚遠噶。即係你發達都係靠大波，我話俾你聽。咁咧話說，我哋有個網友就同我哋講，咁咧我哋第100集錄嘅咧就係呢、這個轉變。咁我哋第200集嚟嘅時候講一集一成不變。嗱，呢個世界上好多嘢都係唔變嘅。第一樣嘢我想講嘅人格，一個人格咧係唔會變。